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51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11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02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蚊，跌4毫；阿里巴巴108.7，升1.3；盈富基金21.24，跌1毫；比亚迪股份283蚊，升14.8。招商银行42蚊，跌1.75；中国平安48.05，跌2.75；美团182.5，升2蚊；京东集团244蚊，升6.4；建设银行4.99，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72.78，系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01，瑞士法郎7.979，澳元5.295，加元6.014，新西兰元4.789，欧元7.8721。每百日元对港元5.6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3点，升164点。港金报1607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59美元，卖出1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稍微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 The Austin 一座、荔枝角美孚新村六期、杏柏道9-11号、大埔广场怡德阁、黄大仙上村永善楼、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屯门智乐花园、乐丽苑、石塘咀卑路乍街1号3会大厦、鲗鱼涌康怡花园 F2座、屯门富健花园5座，同埋天水围天华村华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㗎。锡自己做咗筛查未？ 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了吗？让音乐穿越我们的回忆。 爱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哋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大家好，我是幸运红的导演刘伟恒。我对于每一位医护人员，我都真的要致以万二分的尊敬。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希望跟阿女说，就是任何情况之下，屋企人都是永远的后盾，都希望心灵可以强壮一点，应付每一场的逆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6岁签约唱片公司，今时今日咧，佢已经37岁啦。嚟自加拿大嘅女歌手 Avril Lavigne。 原本呢一隻歌就是属于 Kelly Clarkson 的，但是今年呢一位小离子攞返嚟自己唱，本周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10位， Avril Lavigne Breakaw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呢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叶明熙和曾比特。 7月14日星期四，骚动音乐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然后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嘅，今日屯门湖景村湖翠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好，咁啊，今日我哋六点钟啊就特别啦。今日六点钟我哋系 冇嘉宾嘅， 系会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嘅，我哋系会有一个新嘅游戏玩嘅， 系那个玩法就 一阵间公布， 系啦，咁六点半会有嘅，咁啊五点半同埋六点钟就各自我同阿斌嘅 music show 啦，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嘅嘉宾访问咧就会暂停一日嘅，咁啊冇问完啊，总之一啲好复杂嘅解释唔到咁多啦，咁就系啦，咁啱啱继续听啦，有好多好歌听啦，咁样，咁就算嗰个咩。六点半嗰个玩法咧，会有讲点样做法啦。咁都系播歌嘅，咁但系有啲 唔同， 有啲想试好耐嘅， 有唔同啲嘅 idea 想 试下咯， 呈现一下嘅。 系啦，咁啊，但系今日总之好多歌听啦，耶、yeah, ，好开心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除咗呢一个会有唔同嘅环节之外咧，其实都想讲下，即系因为头先我哋今日啊，博成都好靓仔咁， 你仲靓仔啲， 唔好讲啦，即系胡笠高帽呢啲嘢就无谓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咧。 因为工作关系我哋今日需要影一啲嘅相啦咁样。其实我就不嬲都唔叻嘅。即係我都出名唔叻㗎啦，我係唔叻影人哋，亦都唔叻俾人影。 係喎，你影人都唔叻喎，我見到你被攻陷 喎。我係對於相片係完全冇任何 絕緣體， 係絕緣體嚟嘅。即係你千祈唔好攞部相機俾我，係啦，咁啊亦都唔好要我摸住個鏡頭。 有冇曾經想認真了解影相嘅嘢先？ 我有去學過嘅，即係有。唔好話真係去學啦，有跟一啲有影開相嘅朋友去了解過啊，即係知道一啲黃金比例到底點樣擺啊，或者知道到底點樣可以攞一啲嘅角度去影會好睇啲啊，一啲嘅光圈點校啊，即係呢啲好基本啲快門點校嗰啲會知囉、但係呢唔知點解永遠埋門呢，你真係去對住一個人去影嘅時候呢，永遠都係影唔到人哋咁好睇嘅。 操作唔到嗰啲黃金比例啊。 我真係解釋唔到。 嗰啲三角形咩 ISO 啊快門啊光圈啊嗰啲全部都卡住啊。 係即係我諗深信每個人人生入面都會有一樣嘢係咁樣樣嘅。即係可能喺其他方面會覺得啊都做到啊都得心應手，但凡係一掂到隻唔擅長嗰樣嘢咧，你係解釋唔到咁樣，就算你點樣去努力咧，都係搞唔掂嘅。咁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啊，喺影相上面，所以我其實就唔掂呢樣嘢好耐。咁但係今日工作關係，我哋一齊即係我同波成兩一齊影相啦，其實都開心嘅，因為咧我好佩服有啲人咧對住鏡頭咧，佢係可以好自然咁樣。少我系唔识噶， 其实我都唔得噶， 我系嗰啲咧 会紧咗嘛，啲肌肉 系啦， 咁啊苹果肌啊嘛，嗰啲 即系感觉上咧，可能真系要平时要对镜练习啦。个感觉上就系好似点咧，就系好似结婚一对新人喺台上边影大合照， 成个钟咁样 影咗一日啦，跟住然后咧块面你会开始 feel 到咦佢块面震，佢个肌肉开始喺抽搐，但系人哋可能系影成粒钟先系咁啦，我系一下子就系咁噶啦， 因为你呢啲系皮笑肉不笑嘛， 系啦， 即系你知道影嗰张相我要笑，但系其实冇乜特别嘢好笑啊嗰一刻， 系啦，咁啊但系都要多谢即系波成啦，即系同埋 一班 同事啦， 包括有Otton 啦。原来是即系啲 Otton 啦，跟住阿瑞不得了啊！阿瑞完全系气氛小组嘅组长啊！ 冇错，佢喺后边不停咁样引我笑啦，令到我出嚟，哇！原来我可以笑得咁自然噶，我都唔知 道。哇！斌仔，好有型嘅斌仔咁。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原来好有趣嘅就系、是。影相咧，可能真系唔系两个人嘅事嚟嘅，即系你以为可能系摄影师， 好似结婚一样，都唔系两个人嘅事， 都唔系两个人嘅事嚟噶，即系可能后边系真系牵涉住咗好多人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日个体验系几有趣嘅，我冇试过咁正式咁样去影啊嘛。咁但系我觉得我都系唔会有进步嘅，我觉得系下次都系要有一班人喺后边搞下气氛先做到啊。 你有冇觉得？因为我都系嗰种咧，一笑成日就话我紧晒个样嗰啲嚟。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同埋一笑咧，只眼就蒙起，就又好细只啊，又个对唔到 肤啊，有啲腼腆咁样啊。 系啦，好生硬，一睇就睇得出嘅，因为真系唔系影惯啊嘛。 我同你两个拍埋一齐就好觉系咁样， 就好夹啦呢个组合。 系啦，但系就好少少嘅，即系如果企埋一齐，大家两个都咁尴尬嘅时候，就会放松翻啲咯。 同埋即系摄影师啊，或者啲同事都会，即系我哋一齐影嘅时候，就叫我哋做啲无聊嘢。 系， 咁会好啲嘅，即系因为我哋做啲无聊嘢嘅时候，个焦点就唔系喺对住镜头啦，要 系 啦，即系喺集中喺我哋要做嘅嗰啲唔同嘅组合动作咁样。 冇错冇错，所以就感觉上自然少。但系咧，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啦。其实我都悄悄地话你听啦。其实因为即系之前知道要去影相嘅时候咧，我都做定啲功课。 可以做咩功课？ 我都特登咧上网去揾下唔同 artist 咧，佢平时影嗰啲封面相啊、杂志相啊、CD 相啊嗰啲咧，即系好多唔同。我覺得好勁嘅，佢哋可以諗到好多 pose 啦，即系同埋擺到好多唔同嘅表情去影啦。咁然後我去參考啦。 你參考邊個？我想知。 咦？你真係想知？ 我真係想知 search 邊個？ 我有啲好多男嘅我都有睇嘅，即係可能 Tyson Yoshi 我去睇啦 ，Locker 我有去睇啦。 跟住 咁你睇唔睇得出嗰、那个 洪家豪啊？系啦， 佢直情阿彭家斌直情系 send 咗洪家豪最近应该一个 post 嘅相，跟住话叫我喂，不如你试下学佢咁样样啦，即系整得啲头好似托住托住咁样， 托腮咁样。 托腮系啊，佢真系木村 木村 托腮啦，佢真 系 好似 系啦。咁啊，即系去参考啦。但我发现原来睇完之后，我以为自己哇 OK 啦，都唔系好难做啫。其实佢呢个动作都好基本一啲肢体语言嚟啫嘛。跟住你谂住学啦。学唔到嘅，原来系即系嗰样嘢系 里边渗出嚟噶， 里边渗出嚟嗰份即系嗰个信心啊，嗰、那个对镜面对镜头嘅自信，并唔系咁容易去学习得到啊。 佢嗰个同埋嗰啲肢体咧，唔系，因为始终有一个限制嘅。今日影嘅就主要企咗喺度半山咁样嗰只啦。咁平时佢哋可能影嘅一啲，而家多咗。网上面咧啲杂志啊，或者点样封面咪会揾一啲歌手嘅，即系开心啦、 啊， 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可以有唔同嘅造型啊，同埋多呢啲 exposure 喺网上面可以流传。 冇错。 咁但系佢哋通常有啲情景啊，有啲道具啊，各样嘢咧系 可以喺手上边玩弄， 可以把玩一下佢，同埋你可以借即系嗰个焦点唔使净系企定望镜头嗰种咧，我觉得系会 有啲道具帮助下咁。 系啦，即系你话如果头先啊。用水樽俾你咁你都多嘢玩啦，已经 有啊有啊，我最后后尾影到后边，我都有一啲嘅道具帮助我。嗰个人叫 boss， 你真系我嘅道具， 我就你个水樽啦，咁 样咁样样咯。咁但系你有冇啊？仲有啊，我仲有一个参考咗，就系、是、咧最近见到阿咪啊，阿咪佢影咗辑相咧， 系 我直头系 认到佢哋， 认唔到，因为佢好经典嗰个爆炸头唔见咗之后，突然我觉得哇，真系。另一個人嚟嘅，換而一新喎、那個感覺， 成熟咗嘅嗰個感覺， 係啊，直頭係有少少小鮮肉嘅感覺，咁樣嘅感覺啊，嗰一下係。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有啲動作其實有陣時你就算直接抄咧。都未必是由那个做到那种型 的。那阵锤好难。 最简单有一个我成日都留意的。Jace, 陈海荣。 我几件是。因为他你看女仔点摆 pose。 是啦。即是首先本身咪睇女仔嘛。是。同埋他影相你知道他都是有一定的型格喺度啦。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他唔系净系佢嘅，但系因为有一脱嘅年轻人啊。讲到自己好老啦。咁佢哋影嘅时候有阵时候可能。 酷酷地， 你当波鞋嘅广告咁啦，即系会好似我哋做咧就好似拉筋咁嘅，但系佢哋做就即系 show 个波鞋。简单嚟讲，先踎低，然之后伸只脚出嚟，好似拉紧筋咁嘅，真系。但系咁啊侧侧地伸之后咧，就好似因为有一只脚系伸直，一只脚曲脚啊嘛，伸出嚟嗰只脚最近镜头就系嗰个鞋啦。 系 咁你望落去咧就好似做紧啲动作。 哦，你有学呢啲招式系嘛？ 但系、 人哋做咧就时尚，你做咧就系拉紧。 系啦，我就好似啊，阿伯，好耐冇做运动啦，咁即系嗰种感觉， 好似落公园玩紧嗰啲咧，嗰啲器材咁样啊。 系啊，即系所以个动作，就算你跟足都好咧。你有嗰種自信咯，呢種好虛無嘅嘢嚟嘅。 多練習啦，人哋每日都影一紮噶嘛，人哋背後都付出好多努力噶嘛，係咪？ 基本上一下快門聲就會轉一個角度或者轉一個動作咯。 頭先我係直頭放空咗，係幾下快門聲都未諗到嚇，我跟住之後要做咩啊？ 問翻轉頭啊，仲有啲咩可以做啊？咁不如試下側手翻啦，咁嗰啲 炸。 同埋有一啲就係本身佢嗰個人嘅性格 character 散發出嚟嘅嗰個。气场，咁佢就真系配合翻而做翻嗰啲表情啊，即系譬如啊，呢位朋友，我觉得佢本身就系有一种气场，佢唔使要特别笑，佢净系之后叫咩啊 ，neutral 嘅样咧，就已经有嗰种感觉喺度啦。佢名字系张万芝啊，有佢嘅派台作品叫做 Panda。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爱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绵。 伤心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将会推出三幅住宅地招标，包括沙田显和里、葵涌丽江街地皮，并且重推早前流标的屯门青山公路用地。呢幅是本季最大幅住宅地，可供应2020个单位。三幅住宅地合共提供大约2600个单位。市建局计划就土瓜湾的荣光街、崇安街发展项目招标，预计可提供大约560个单位。政府话，第二季计及不同来源的私人房屋供应，总供应大约3210个单位，连同第一季度2100个单位的土地供应，今个财政年度上半年来自不同来源供应合共大约5350个单位，是今年私人房屋供应目标大约四成。本港新增36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57宗属于境外输入。另外，卫生署副署长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经卫生防护中心评估之后，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正是按指引进行检疫。署方说，林文健有定期做快速抗原测试，今日亦都有做快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将大埔富亨村亨裕楼列为受限区域，下午五点起围封强制检测，目标是听朝九点完成。受检人士要在今晚十一点之前接受检测。另外，屯门湖景村湖翠楼亦都围封强检，目标是听朝上午大约十一点完成行动。受检人士要在今晚十一点之前接受检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以視像方式舉辦第二屆中國太平洋島國政黨對話會。中聯部部長劉建超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兩次與建交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集體會晤，開啟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新篇章。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太平洋島國各政黨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互鑑，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構建更緊密的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命運共同體。太平洋島國政黨領導人說，中國的成功經驗為太平洋島國實現繁榮發展提供重要借鑑。島國政黨將會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推動「一帶一路」等倡議與本國發展戰略對接，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同下个星期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一带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嘅。龙翔道上去清水湾道嘅车龙咧排到近虎山道游泳池。咁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去清水湾道嘅支路亦都系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清水湾道反方向落返去龙翔道，龙尾就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車多；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的車龍排到窩打路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的車龍就排到模糊街。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佐敦道因为爆水管，佐敦道通往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的支路近住八岁女书院那条的唯一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一带的交通现在比较繁忙的，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受到爆水管影响，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的支路近住八岁女书院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近上海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竹篙湾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你觉唔觉得得唔到嘅永远系最好嘅？ 丹神 ，absolutely agree with you 啊！仲有唔单止系得唔到嘅时候会觉得系最好啊，而且如果喺过程当中好出力咁样想做好嗰件事，而最后都失败咧，嗰种感觉更加强烈。 别忘掉曾经，你共我为爱打拼卖命，为延续余兴，没深刻的过程也心领，跟你都已经，再没有那喜感性或爱情，用安静作回应，渐可学会。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

这一刻空等才多，心中的嘉宾早已满座，这茫茫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再的这个你，遥远地过，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有啲歌想送俾特定对象嘅人，但系有机会佢已经不在人世的话，咁就冇办法听到。因为有冯允谦嘅派头作品叫做《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能够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气，始终体贴入微，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才够细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落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哭泣，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何以开解你，你说与他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未可忍痛便离，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机，唯有错过无顾忌，再一起当为自己，大甜蜜难免会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再渐好奇，这渐进的美梦怕自欺，渴望能和你一点一点一起，我这种全人已到谁人可比，心悔都不会心死，渐渐地时刻紧张你，渐渐地暗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 而有一啲对象你想送歌俾佢，佢虽然唔喺你身边， 但唔代表永远都唔喺你身边嘅，有啲可以累积翻嚟嘅。听我有 Phoebus 吴启阳嘅第一首个人单曲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渐渐地》。你能唔能够靠你嘅诚意打动对方，同佢嘅关系渐渐地咁样拉近呢？人陈翔阳派头歌叫 Got You， 最理想的情人当然就是不用讲那么多都 get 到啦。如果不是就会好像一般的情侣之间那样，太多的条件，太多的 checklist。 当有很多不安，一辈子间 ，Oh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价装忧郁转好，人连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 我连客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职周身发布。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in't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No honey, honey, h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路。I'm not a fool, you thought,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添载。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il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dy. Yeah, 我还有自己苦涩，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因为何穷光蛋的爱， 至少温。今晚却许渐渐地变我声 ，Like money's the gun，But is that really all that you want？ Cause of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ll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Jamie 张天颖嘅新派台歌啊，作曲、编曲、监制、作词、主唱都由佢自己包办嘅。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啦。 同木炭混合制成火药。亦都有從煙花之中提取，警方正係分析從疑犯屋企同車輛檢獲嘅證據，包括喺疑犯屋企檢獲與案發現場手槍相同嘅其他七把自制槍械。小算案喺以往海外發生嘅爆炸案之中，亦都曾經被用作製成炸藥，亦都常用於肥料，一般人唔難獲取。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正係覆蓋南海北部並逐漸靠近廣東沿岸。本港下晝天氣酷熱，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以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高溫天氣會在週末和下個星期持續。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美孚的美丽道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了场，但一带的交通仍然是繁忙，现在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转龙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的，现在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车多，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塞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是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那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现在近住民安队总部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港景峰。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怡安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佐敦道因为爆水管，佐敦道通往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的支流，即是近住拔萃女书院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竹篙湾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银禧花园银禧阁、观塘安泰村居泰楼、大埔新丰花园21座、湾仔坚尼地街8号慧贤轩、屯門良景村良賢樓、天水圍天晴村晴月樓、何文田村耳文樓、鴨脷洲利東村東星樓、

别独秀。照着一杯奶盖，而拖行瞬间袭来。我望他分可淡，再到餐厅试菜。现实很多障碍，如果本可满载，跌过怎可以断开？和你有过夜的比赛，小不免总有事情菜。让爱始终相信爱，寒冷笑话不信得耐。换你猛大事都感觉，不怕无目的破头，仍要拖你走遍来日世代。多几次太老后再晚有，多几次世日吹走，甜到晒有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宇宙。习惯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想我要抱就抱别怕走，能够笑着看着那些失也别独奏。想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旧，就算有气色不尽头，共同游玩亦有收上够，要天作变就算丑，能够笑着喊着那些失也不遵守，陪你逐次漫游，多几次细日吹走，甜到上有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依旧，就算有真相。 听到已经甜晒啊！有呢一对最新嘅女子组合 Lolly Talk 带嚟佢嘅派台作品《三分甜》，啱噶啦！收工时间笑翻下啦，摆翻个笑面喺你嘅表情上高。 你说你有趣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总说吧，为丽人像话。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遇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 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带嚟有 Frankie Yip FF。FF 好紧要噶。 行星里放肆地顺着引力游览，童话里记载着烂漫天真脸蛋，成人的思绪如同哲学，越看越困难，行道变转弯。 因为 FF 可以带你去到好多嘅地方。 叫所有烦恼跟劫难全清空一瞬间，头脑一指一晚看月半弯，玫瑰花开出了梦与幻。地球这样狭窄，冲破不了这欺压，思想变得复杂，错过游戏的空白，望向天花合眼，漫游太空，地球这样狭窄，去求一个宇宙旅客，专注一致的黑洞，错过几个小星球，想要可能放空一分钟，宁静沉进外太空。地球这样狭窄，冲破一片冷气压，不见所有的星落，世界批判的苛刻，独处一刻也渐渐退减，地球这样狭窄，去求一个宇宙旅客，给我漂泊的空间，透过书里的笔画，在脑海中绽放，漫游这一生。 带嚟有今年嘅女新人，佢系 Sophia 雅乔，想想元宇宙，幻想可以带你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到之后又点呢？ 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加速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左右烦恼却似 就对吧，愿望就陆续成真嘛，我会爱我更多嘛，啊，心急快些看到极明亮以后，一刹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漂泊于四周，同情没有。 文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 Hello, this is Caitlin. 陌生人，看见你又再加班，又再又再又再加班。你好，兼职员，看见你又再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杂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幻变出色。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无奈已经改变，这世纪。 六点半新闻之前有林君莲 NF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7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417宗本地感染，多5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疫情继续上升，会做最坏打算同最好准备。医管局话已经有方案可以调动病床同人手。当局宣布即日起，经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同机场往内地或澳门嘅旅客，若果核酸检测阳性，会即时获发隔离令，安排前往社区隔离设施。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将会推出三幅住宅地招标，包括沙田显和里、葵涌丽江街地皮，并且重推早前流标的屯门青山公路用地，这幅是本季最大幅住宅地，可供应2020个单位，三幅住宅地合共提供大约2600个单位。市建局计划就土瓜湾的荣光街、崇安街发展项目招标，预计可提供大约560个单位。政府話第二季計及不同來源的私人房屋供應，總供應大約3210個單位，連同第一季度2100個單位的土地供應，今個財政年度上半年來自不同來源供應合共大約5350個單位，是今年私人房屋供應目標大約四成。警方昨日拘捕四名男子，他们在2019年牵涉暴动和非法集结案，其后缺席审讯和弃保潜逃。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由于涉及国安风险，昨日接手调查和拘捕一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4岁男子。李桂华说，四名弃保人士曾经共缴付40多万偷渡费给一个团伙，被窝藏在至少三个地点，以及拍片众筹。警方正是通缉大约10名协助偷渡的集团成员。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近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的，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彩虹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过了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油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一段，龙尾去到永安广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呢一段多车嘅龙尾去到兆安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杂志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 港台抗疫健康带。 我郑丹瑞会请嚟唔同嘅医生、专家同专业人士，从唔同嘅角度去探讨各种疾病嘅成因、预防同改善方法，同大家分享各种健康资讯，活出更精彩人生。 今晚8:00，港台电视31， 港台抗疫健康带。 成日听到人哋话要检查自己有冇油。究竟油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要视乎它是哪些位置的分布，大粒还是小粒，它颜色或者它本身是不是只有这一粒，还是其实周围都有些类似望下去都是一样样的东西，通常它都很喜欢一大堆这样生的，或者你拗完之后它附近又生多几粒，那这个应该都是油来的了。 要学会注重自己的生活健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4: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放到9:48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7月14日，时间嚟到黄昏嘅6:38啊！ 系收到音乐，平时呢个时间星期四嘅6至7就会有加密访问嘅，今日我哋就冇啦。咁我哋呢半个钟头先预告过会有啲 得意嘢 啦，系啦，即系得意又啊，系咪好得意又唔算，但系你话系咪唔得意又唔系嗰啲啦？ 应该系话得唔得意，真系要玩下先。 系啦，我哋都未试过嘅嗱，因为咧，首先啊，平时大家听到我哋嘅叫做 music show 啦，咁我哋都。通常都會 plan 好咗，即係預先準備咗揀啲咩歌啊咁樣樣，咁啊即係準備好曬嘅咁。咁但係咧，其實都好耐之前我有一個諗法，想試下 music show 之餘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嗯嗯。 咁呢個概念就嚟自於打碟嘅時候，因為打碟有陣時咧會有一啲嘅 DJ set 咧叫做B2B 啊 ，B2B 啊， 係啦。 你想搞 first 咩嗰啲啊嘛？ 哦。 或者business to business， 因为 B and B 我就知咯， 系 啦，系啦 ，B to B 我就唔知咯。 咁啊，即系佢 B to B 意思即系 back to back， 咁即系可能会有两个 DJ， 咁跟住大家就会 share 嗰个 DJ set， 大家会一齐玩。 即系两个人玩一 set 嘢。 系啦，咁可能就会将佢哋各自嘅风格，或者佢哋拣嘅歌点样 blend 埋一齐咧，同埋嗰件事可能真系会 ad hoc 一啲嘅，随机一啲嘅，因为你冇得。你可能未必知道對方呢一刻可能佢玩咩歌嘅，咁當然都可以係 plan 嘅，咁但係最好玩個位 B to B 就係 隨機性好大， 係啦，或者最癲嘅就係你一隻我一隻，你一隻我一隻咁樣接落去， 你永遠都估唔到佢下一首會玩啲乜，然後你就要即刻喺短短嘅時間內，你就要諗到。 点样接落去啦？咁啊，将呢一个概念咧，就想试下喺究竟做呢个音乐节目嘅 music show 能唔能够都玩到呢一种 back to back 嘅感觉咧？换言之，跟住落嚟剩翻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做个 music show。不过玩法咧就系，我除咗拣歌，即系仲要踢歌噶嘛。 系， 咁我就会轮流出招啦。我哋真系唔知道大家会出咩招嘅。 系， 即系阿宾神会播一只，然后就喺嗰一只歌三分至四分钟嘅时间，咁你当可以音乐。播就两分钟或者一分钟啦， 冇错冇错冇错。 咁我哋喺嗰段时间里边，就喺我哋直播室嘅 CD 柜啊，我哋嘅即系 library 里边啦，限时之内咧，你要搵一只歌接到落去，要 tag 嘅系啦。 OK， 个 tag 系我谂住再突破啲，我谂住平时咁样 下家 tag 啊， 唔系我谂住平时咁样 tag 歌咧都唔够刺激啊，我谂住用一个咧，即系你知我中意玩 board game 啊嘛，我中意用一个。讲故事嘅形式去接落去，去踢好嘛？ 好啦，咁如果嗰只歌嘅歌名同歌手踢法就系、是，如果你播嘅时候你唔踢咧，我接落去我就要帮你踢埋。 哇，咁你咪好着数我下下你下下唔踢，我咪要帮你踢埋。 系啊，咁样玩噶。咁但如果你踢咗，我咪唔使踢咯。 哦， 系啦，总之我哋就冇啊，试下咁玩啦，我哋。 O、okay, K， 好。 咁所以我哋呢一个期间限定嘅环节。 叫做咩啊？ 个名字就即将会讲啦。咁但系呢个故事将会由阿斌开始先。呢个期限定嘅环节就叫做啊，奔波 back to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好啦好啦，嚟啦，开始咯。咁啊，我开始去讲呢个故仔先啦。有一日咧，人约黄昏后，小明步出佢嘅办公室，喺一条大街，自己一个独。自由党 Just let it go， 然后他撞到一个人， 在日落西山后直 听过有 swing 嘅 Let It Go。小明见到呢一个人系一个女仔嚟嘅，佢个样好似好真系迷途，好似荡失路咁样样。于是乎佢就行埋去啦。而一个女仔拧转身望住佢嘅时候，小明好惊讶。佢就同个女仔开口讲话：，咦，你个样好熟面口，你好似 Frozen 里边个 Elsa。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ears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light, no road, no rules for me. 听过有 Idina Menzel 的 Let It Go， 咁啊，当小明眼前呢位女仔听到小明嗌佢做呢一个嘅《魔雪奇缘》当中嘅女主角 Elsa 之后咧，佢觉得心头嘅火 无名咁样着起，非常之回肠荡气。佢话：我唔系 Elsa， 我系美雪啊！你唔记得咗我啦？ 回肠荡气，当心向暗恋挂句。望着漫画心碎，漫游一般讨你间中斗嘴，好一对东京爱侣。我是迷惑离乡的心上，转眼变像太慢想、我在寻觅情爱怎能长，看乱马会乱马，我亦会乱了方向。你叫你说，我要叫取手，爱意仿佛更不那。漫画里一起与你走过每隔的尽头，在里面你或更温柔。你说你说，那会爱取手。有如星空如海鸥、漫画里跟进你我一生永不会醉透，但我誓要共你牵手一世。尽情幻想都跟着那种斗心，就如遇见真人，梦游漫画恋之火，那种气氛必须要分东京陪衬。我是迷惑离乡的心上，转眼变像太难想。我在寻觅情爱怎能长，看乱吧会乱吧，我亦会乱了方向。你叫你说，我要叫取手，爱意仿佛更不那。漫画里一起与你走过每隔的尽头，在里面你或更温柔。你说你说，那会爱取手，有如星空如海鸥。漫画里根本你我一生永不会醉透，但我誓要共你牵手。未说未说未说爱取手，未说未说问取手。漫画里即使与你一生永不会醉透， 听个古巨基的美雪美雪、啊、知唔系咪同呢个美雪啦，定系 Elsa 嘅名嘅人都好啦，都同佢讲，我知道你叫美雪啦，不过我认识你嗰阵，你英文名真系叫 Elsa。嗰时我哋小学嘅时候拍过拖嘛，系咧，你得唔得闲啊？今晚我自己一个人啊，不如我哋饮杯啤酒。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 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 听到小明的邀约，美雪非常之忐忑。他说吓咁样撞到你话约我去饮嘢，我就要去噶啦。都唔系唔可以考虑嘅，不过除非你可以完成一个条件啦。小明话除非完成一个条件，系啊。美雪话你可唔可以借个火俾我？如果你咁啱身上边，方便借到个火俾我，咁我就可以考虑同你有冇下半场啦。听个有张震岳。 刚刚要去便利店里，围着香烟，无人点火臭。 爱我别走。 走出路上摇摇荡荡，明明喊过不借得太多，也想借点火。就算不说一句都很清楚，双方都经过太多，只要接近别无期望。夜了看电视的光，只要我们不问为何，然后直至忘记谁是我，一起静静的过，不需要太认识，我不渴望你，不要令我多几多渴望，你只要为我点一点火，然后让我此刻至少可度过。我可以令你差不多有快乐，我可以为你点一点火，然后望你泪。 小明听到之后，佢冇讲任何嘢，佢二话不说，净系做咗一个动作。听过有麦浚龙借火。至少将心事证明。